即时的快乐，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，偶然遇见月光倾斜的苍白色， 妈妈说没那么多，疼得我搞得我跌得更重。浪漫爱情故事中主角不是我，喜剧情节无厘头，嘲笑的是我，情歌唱得再温柔，只有 Mike 陪我。怎么做怎么做谁能救我，快点说

望和你一起分享分分秒秒的两颗真心。即使感情结成了冰，回首是有你的足迹，就会开始温暖我飞翔的旅途中曾有你。